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这首摇篮曲，妈妈都会哼唱给自己的宝贝，哄她入睡。其实，当年迈体弱的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份纯真的爱心呵护他安静入眠，用爱心传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终有一天你会感悟，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坚强地爱着，健康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富有。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19日，星期五，来关注国内资讯。国家安全总局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安排怀孕的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露天作业及温度在33摄氏度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北京市委17日研究讨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到2030，同意将总体的规划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审定。总规划确定了人口的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河北近日出台关于推进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在城区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的本人及直系亲属可以申请落户。上海市统计局最新显示，1到4月上海市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为436.8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39.1%，其中住宅销售面积350.14万平方米，下降40.9%。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的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将春水相共流。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两岸一起明又在，只是朱颜白。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两岸一起应犹在，只是朱颜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

借两颗心的灯，用三个字没说出口。哪一个人肯到老厮守，我陪他干了这杯酒。在一口雨后，暖一双冷的手，有七分醉，心被谁偷？几半车泪水，你痛昏落了后，悲中辛苦的滋味。喝一口雨后，借两颗心的洞，有三个字没说出口。哪一个人肯到老厮守，我陪他干了这杯酒。在一口雨后，暖一双冷的手，有七分醉，心被谁偷？几半车泪水，一通滚涌了后，杯中酸苦的滋味。 2017年5月19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主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创新普法工作方式方法。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17日表示，我国将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同时加强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泄露和出卖个人数据行为。为了防范无人机等升空物体的侵入，国家民航局昨日汇总整理了民用机场限制面的保护范围，并首批公布155个机场的相关数据。教育部、财政部目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有关管理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建立精细化的管理机制，确保享受营养改善计划学生人数准确无误。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19日星期五。新华社消息，5月18日是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为了迎接这个节日， 沈阳故宫博物院在今天推出当天门票半价的惠民活动。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是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在我的衣襟，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眼前多少艰难，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眼底藏着秘密，只愿与你同行，要把世界唤醒。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我们一定会再相聚。放你的歌声在我的记忆，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心在你的手心，也许明天不再相遇。放你的真情在我的衣襟，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眼前多少艰难，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只愿与你同行。

是否在不够将无尽惊喜孤单你投入他的怀抱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麻木地敲大家在逃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发疯浪潮撕碎煎熬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还笑我要知道他服了什么药怎么瞬间将我放掉连事故都让我找不到还想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如果爱情不能到老你也应该给我一秒一秒去忘掉世界如一场风暴用飓风在预告将无情侵袭不到你投入他的怀抱我忽然感觉到只能呼吸一秒叫大家在逃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把风浪潮撕碎煎熬能轰轰烈烈细碎也好还想我要知道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连事故都让我找不到还想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如果爱情不能到来